赛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05，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哎，很高兴今天在下班的时间又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下班了，是不是已经开始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您哈，我不只可以在电波当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样呢可以在易直播或者微博的平台上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块儿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没错，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好，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排的这个活力榜啊，这个榜单啊，每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榜单。今天的榜单呢我们跟大家要来聊的是其实关于近期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哎，我们从这个电影开始说起。这个片子呢就叫做《天才枪手》。哎，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其实这部片子啊可以说在国庆档之后哈上映，可以算作是一个异类。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部来自泰国的电影。 对， 因为可能在我们的院线当中啊，我们说来自泰国的片子不只是说上院线啊，可能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看电影可能都很少会接触泰国的电影。 对，没错， 对吧？ 是的。可能会看一些泰国电视剧比较多一点。 泰剧， 对，泰剧 啊，泛着咖喱味的。我一说到可能是有一种条件反射，所以这个一说到这个泰剧啊或者泰国电影啊，总会想到这个咖喱哈啊，当地的特产。那么其实这部片子呢是泰国的，而且在其实上映之前啊没有经过过多的一种宣传，但是在上映之后就凭借着它精良的制作以及 反响特别热烈， 对，还有丰富的这种剧情的内涵哈，让大家可以说是引起了一股这个口碑传播的热潮。我也是看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朋友圈当中 转发， 对对对，说在看过这部片子，而且在网络上的评分呢也是非常的高。 是， 其实这部片子呢，因为我跟一梦哈两个人我们都没有看过哈， 对， 很遗憾，一直说想看，但是一直没有腾出功夫来去看。大概的剧情呢，如果没看过的朋友们啊，也是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好，那就是影片是根据2014年轰动一时的亚洲考场作弊案改编的，讲述了天才学霸利用高智商考场作弊谋取暴利的故事。就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其实说哈，这个片子啊为什么这么多朋友喜欢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作弊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行为。 是， 但可能我们在小时候啊， 对， 或多或少的都动过这个念头，或者是都在校园当中啊见过这样的现象。 是， 有很多的同学哈还因为这个作弊的情况还受到了一些非常严厉的惩罚。 没错 啊，所以说呢这个现象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尤其是小时候啊， 对对对， 脑海当中是都会有的。所以这部片子它正好就切中了，就从这个题材来切入，而且它讲述的不是这种一般的作弊行为。 是，而且他说虽然它是一部泰国的电影，但说它拍的和好莱坞一样的那种效果，就所以让大家也是给大家眼前一亮吧。 对，就是我们一说到这种题材，可能大家反映起来的都是比如说我们国内经常会涉及到的一些这个青春的校园的题材，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部片子可能看起来会是这个感觉，但是看完 这部片子《天才小小周》会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是 啊，包括很快速的这种剪辑啊，包括整个的节奏啊也是非常快，让大家有一种看大片的感觉， 没错， 啊，也是非常的过瘾， 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也是讲推荐关于五部关于天才的影片，就让我们一起走入他们世界吧。 对，这个关于天才的电影哈， 对， 我们说到这个《天才枪手》，其实在影史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各种各样、形形色色、不同类别啊、不同样貌的天才的片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来做一下盘点和推荐。那么，首先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片子是排在我们榜单的关于爵士天才的电影啊，这个榜单的第五位叫做《社交网络》。这部电影呢，其实上映的时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2年。 2012年。 离现在呢，其实时间并不是特别的久，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也听说过，但是相信，这部片子当中的这个男主人公的名字，远远比这部电影可能更有名啊，就是马克扎克伯格。 是的，他是 Facebook 的一个创始人。 没错哈，这个。其实说起来哈，其实在近几年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哈，就是其实在互联网经过了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后，身边会涌现出很多很多很年轻的从这个互联网产业当中获得很丰厚的回报收入的年轻人。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互联网的创业者啊，尤其就是在2012年前后这几年，包括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很火的。 是， 那你说到这一批人年轻的从互联网当中脱颖而出的成功的创业者啊，如果说到他们的鼻祖，那毫无疑问就是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也就是 Facebook 的刚刚说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对，然后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嘛。就是他讲的是扎克伯格很喜欢程序设计， 对， 特别是沟通工具与游戏类。他在高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在家里的附近大学上课了，而且还开发过一款可以让父亲在家里与牙医诊所交流的软件。这个时候就这么聪明了。 对，小时候哈，就显露出了一些过人的天赋，而且在高中毕业之后，微软哈，已经当时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公司，还有美国在线也是美国的一家互联网企业，都曾经想要这个把扎克伯格招进自己的公司里去工作。大家注意哈，只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并不是大学毕业，高中毕业就有这样的大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了。但是呢，扎克伯格仍然是选择了进入大学来完成自己的学业。 没错， 他进入了大学也很不一般，是哈佛大学。为什么他拒绝了这两家公司的邀请？因为他进的是哈佛。 对，然后在电影的社交网络讲述的就是这个扎克伯格在大学时期创造脸书的故事，就是 Facebook。 没错说在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个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扎克伯格呢，其实他非常有才华，但是呢，一般哈，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在学校当中有才华的学生，他往往不是特别的听话，这个扎克伯格也可能属于其中的一类，而且他在有一次啊，这个恋爱失败，就是被女朋友甩了的经历之后，这个心里感到特别特别的 特别愤怒 哈，就是一个很愤怒很郁闷，就心里感觉有满腔的怒火都无处发泄。于是 但人家是天才嘛，所以人家又就是利用黑客手段啊，进入到了学校的系统，盗取了校内所有女生的资料。对， 并且制作了一个这个哈佛校内的一个小网页啊，供这个哈佛校内的同学们来看。所以说啊，你看这个天才他面对这种愤怒，或者说面对这种郁闷，或者说这种 做法就是不一样。 对，你说放到咱们啊，上大学的时候，如果碰到这种事情的话， 假如你追不到女生，你会怎么办？ 就是最惯常的就是，比如说跟朋友去这个发发牢骚，然后或者出去喝喝酒啊，倾诉一下，出去玩一下，可能是寻求这样的方式。但是你看人家 直接就 开始创业了。 黑客手段了。 对，但是呢，他这个举动啊，也是引起了轰动。当时呢，因为他自创的这个浏览女生资料的页面啊，让这个校内的很多人都疯狂的上来看，所以呢，也是令哈佛大学的整个的服务器也是濒临瘫痪在校内呢，也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是， 但是其实他本人就是从他这一个失恋之后发泄的一个简单的举动当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商机，这就是后来我们所成立的 Facebook 这家公司的一个原型，其实它本身的一个想法就是从这次事件当中来的。 所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 总有一个女人，哪怕是把他甩掉的女人，对吧？ 对，是， 对，看这个动力确实也非常不一般啊。其实说起他创立的这家公司呢，也是给他带来了一系列非常丰厚的回报哈。 没错，他26岁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对，没错，说在2016年，也就是去年的这个胡润全球富豪榜当中啊，他是以3100亿的个人财富是排名全球的第6位。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也仅仅是只有30多岁。 是，没错。太厉害了。 对， 而且在2016年3月1号，福布斯公布全球富豪榜单，他呢个人的财富是466亿美金，排名也是第6名。 对，没错啊。所以说这个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哈，都是源于那一次被甩。那么这部社交网络的电影呢，也是其实从扎克伯格他本人的这次经历当中啊开始讲起的。从他被甩以及怎么样去用这种黑客的手段来入侵这个校内的资料，包括设立网页，包括他建立这个脸书，也就是 Facebook 这家公司，种种的这一系列的行为啊，都是被囊括进了社交网络的这部电影当中。其实就相当于他个人一部创业阶段的这个个人传记电影。 对，是的，所以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的。 对，没错啊。其实我们现在说到这个脸书，可能大家有一个更熟悉的网站，就是人人网。我记得我们上学那时候都会用。 哦，那是你 们用过吗？ 你们上学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已经淘汰了。 你们已经被淘汰。我就不应该提这个话题，我发现了。对，我们上学那场就是在20年前的时候，大概这个人人网啊，是我们每个都会用，就是可能会相当于现在的，比如说微博。 它到12年的时候也还是流行的， 也还是很流行 的。但是12年之后就已经没有了，几乎就像QQ 一样。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12年以后再上大学呗，对吧？ 没有，那个时候我高中。啊。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说的 好想是吗？ 对，说一二年的时候其实就很流行。那么人人网其实它所设立的一个模板，或者说它所这个当时所构建的这么一个整个的方式吧，其实都是仿照着 Facebook 来进行这个创立的哈。所以当时在国内也是非常的火。其实后从这个脸书这家公司之后，很多的社交媒体全都是仿照它的这个雏形建立起来的。可以说这家公司也可以算是全球社交媒体的一个鼻祖了。 好棒。 这也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影片哈，叫做社交网络。 是的， 是描述一个可以说是计算机天才外加一个商业天才， 对 啊，也是史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马克扎克伯格的一部影片啊。是作为今天我们榜单的第5位来推荐给大家。马上呢来到我们榜单的第4位，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部影片，其实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分享的这5部片子当中啊，是一个异类。因为只有这部影片是根据一个不存在的故事改编的，或者 虚幻的人物。 对，换句话来讲，它是在这个虚幻的整个的世界当中啊，来虚构出了这么一个故事，跟其他的几部啊都不太一样。这部片子呢就叫做《心灵捕手》。那为什么它能够排在今天我们榜单的第4位呢？主要啊还是要归功于两位男演员，一位呢是著名的马特·达蒙，另外一位是同样非常著名的罗宾·威廉姆斯。 是的， 这两位也都是经常会出现在美国的各个电影当中的演技派的演员。 对， 在这部片子当中，两个人也是进行了一个联袂的出演哈。 是 啊，也是令很多影迷对这部片子的两位男主角的这个表演啊是大呼过瘾。那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段来自于《心灵捕手》当中的一段主题曲啊，当中呢也有一些电影的画面。我们先来随着主题曲以及画面，先来共同的回顾一下这部诞生于1998年的影片《心灵捕手》。 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心灵捕手》这部影片当中的主题曲，叫做 Miss Misery、啊，是1998年的一部影片。两位男主角呢，在当中啊，也是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演出。其实这部片子也是主要描述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 是的，那这部剧情简介呢，就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在他系上的公布栏下呢，写了一道他觉得十分困难的题目，希望他那些杰出的学生呢，可以解开答案。可是却无人能理解。结果一个年轻的清洁工威尔在下课打扫时呢，发现了这道数学题，并且轻易地解开了这道难题。威尔聪明绝顶呢，却叛逆不羁，甚至到处打架滋事，并被少年法庭宣判送进少年管护所。数学教授有心提拔这个放荡不羁的天才啊，要他定期研究数学和接受心理辅导。数学题难不倒他，但是却对于他的心理辅导呢，威尔却是特别的抗拒，甚至遇到一位事业不太成功的心理辅导专家桑恩教授。在桑恩的努力下呢，两人由最初的对峙转化成相互启发的友谊，从而使威尔打开心扉，走出了孤独的阴影，实现自我。 对，其实就像一梦刚刚介绍的一样，这部影片主要的主人公就是围绕着这个桑恩教授以及威尔哈，这个问题少年，同时呢也是一个天才少年，这两个人之间相互的一个故事而展开的。其实在所有的这个影片当中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描写关于两个男人之间的这种感情的故事哈。其实这部影片也是当中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作了。 是， 其实我不知道一梦，你平时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是更喜欢比如说看到这种两个男人之间相互发生某种这个情感上的冲撞的这样的片子呢，还是喜欢相对惯常套路，比如说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情片，或者是两个女人之间有一些这个情感冲突的片子，你会更倾向于看到哪一种吗？ 我更倾向于男女之间的爱情。 就是觉得爱情片还是更这个容易接受一些。 是 对于女生来讲是这样是吗？ 就是对于我，因为我年龄比较小。 你为什么为什么老提到这个话题？这跟你年龄小不小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我会比较向往那种爱情吧，美好的爱情，男女之间的。对， 就是说在可能你这个岁数时候看片子的时候，对这个东西还是会觉得更容易触动你。 是的，没错。 但其实像我其实看的时候哈， 因为我回忆了一下，在我曾经年轻像你这么大，大概30年前的时候，我也是更喜欢看这种男女之间的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情的戏啊，会比较多。但其实后来随着岁数慢慢长大，到现在50多岁呢，我感觉就是两个 成熟了， 对，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他其实会如果啊他拍得好的话，会更容易触动我一些，因为可能 就是人性的一些东西，是吗？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其实男生跟男生之间的交流方式是跟男生跟女生的在交流时候的这种方式 是不 一 样 的，对吧？ 对， 有很多情况之下，其实就像这个片子里边，这两位演员呢，他们所诠释的很多这个交流的他们的场景啊，并没有很多这种言语上的沟通，和很多是通过某一个动作，或者两个人的一个眼神的对视，这里面去这个幻化出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戏剧成分在这里面。其实可能在我生活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说两个男孩的这个关系的建立，可能不像男女那样需要经常两个人说话呀， 对对对， 去沟通啊，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就是用一个 精神上的交流，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可能一句话就已经解决问题了， 对，没错哈， 对， 更多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部片子啊也是关于两个男人之间的描写也是非常的经典，原因也就是在于他真的是把两个男人之间这种交流，尤其是两个人其实都在面临着生活上和事业上的一些非常非常有困难去突破的地方， 对， 一个呢是非常有天赋，但是这个从 心里有问题， 对，心里有问题，另外一个呢是事业上非常不如意， 对，不如意， 对，然后两个人碰到一块之后就撞出了一些火花， 是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片子，也是排名在我们榜单的对第四位，叫做《心灵捕手》。这部片子真的是我也非常喜欢，所以在这里是推荐，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补一下。1998年，也是离现在比较远的一部电影了，不过同样是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回味一下这部片子呢。同时在1998年啊，当年的奥斯卡奖的评选当中还获得了最佳男配角以及最佳原创剧本两个奖项。下面呢来到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三位哈，也是第三部给大家推荐的片子，叫做模仿游戏。 是的， 这个离现在的时间就稍微的近一些了， 很近，对，是2015年7月21号上映的。 其实啊，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我跟一梦还在聊的时候哈、就说其实拍这个传记片啊，因为我们今天除了刚刚说到的《心灵捕手》，另外四部片子呢都是现实当中某个领域绝世天才的一个传记片。其实拍传记片对于男主角的考验是很大的，因为这个不管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扎克伯格，还是这部模仿游戏当中的这个故事的原型哈，被誉为计算机之父以及人工智能之父的图灵，这些人呢，大家在历史上哈，可能在一些历史课本当中都知道他们这个人，而且从很多的舆论啊、媒体啊、新闻报道当中啊，也都听说过。所以说，怎么把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演好？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特别难， 对吧？ 对，特别考验演员的演技。 没错，像这部模仿游戏的主演哈，也是著名的康伯巴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卷福老师。也是在大侦探福尔摩斯当中有非常出色的表演，也是在模仿游戏当中来担纲了图灵这个人物的饰演者啊，整个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其实关于图灵这个人呢，大家可能了解这个人的生平并不多，但是因为其实近几年人工智能的话题也非常的火， 是， 比如说阿尔法狗大家都会知道他这个一次一次的在人类擅长的领域当中啊下围棋， 是， 把人类的高手都给击溃了， 对， 这个所以人工智能的这个概念是很火，而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是从哪来的呢？最开始提出这个概念，或者说创造人工智能这个概念雏形的人，就是这部片子的主人公，叫做艾伦·麦席森·图灵全名应该是这个。 对，那给大家也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图灵呢，在少年的时候呢，就表现出独特的直觉创造能力和对数学的爱好，还考入伦敦有名的舍本公学。在他中学期间，表现出对自然科学的极大兴趣和敏锐的数学头脑。后来呢，图灵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此他的数学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在之后呢，他也是在大学的学习当中啊，不断的被开发

星的时候， 对， 包括模仿游戏的这部影片主要的剧情也是围绕着在二战的时候他的这段经历 做的一些贡献 展开的。对，主要的经历都有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二战期间呢，盟军啊是苦于德国的密码系统叫英格玛啊，说这个每个密码系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都是信息化的战争啊，这个密码系统如果没破解的话，这个仗就不好打呀。 是， 于是政府就召集了一批数学家还有逻辑学家，他们组成一个团队来进行这个侦破德军密码的工作，而图灵就是他们的其中之一啊。 对，那破解计划刚开始呢，图灵就遭到了以修亚历山大为首的组员和领导的排斥。幸亏啊，这个军情六局局长斯图尔特帮助他立项研究这个破译密码的机器，而图灵呢则是变成了负责人，并招收了新的成员琼克拉克，开始艰难的工作。 哎，这个琼克拉克呢就是片中的女主角啊，也是由英国的著名女演员凯拉奈特利来主演的。最后呢跟图灵之间两个人有是发生了情感哈。其实说这部影片模仿游戏，其实我们一说到这部影片，可能很多朋友会把它当作成一个传记片来看。那确实它是讲的是图灵这个历史人物他某一个人生阶段发生的故事，但其实它其实并不像我们传统的或者说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些传记片看起来会那么的枯燥。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它这部影片选取的这个情节啊是非常的好，是选择了本身就戏剧冲突很矛盾的这么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啊，其实看起来有点像这种谍战剧， 对对对， 或者悬疑剧这感觉哈。 是 啊，但是这样的影片大家会带着悬念看下去，就比单纯的看一个人物传记片也可能 好看得多。 对啊，其实在这部影片的后来呢，图灵也是啊成功的破译了密码，其实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啊也是遭遇了种种的打击，最后呢也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在历史上图灵本人是去世的很年轻的。 对，是，就是因为他最终是遭受到非人的待遇。 对， 也是心理承受压力，也是承受不住了。 对，所以你说啊，这个天才哈、啊、都不太好当。我们今天 所以还好我们不是天才。 所以还好，真的啊，我们不是天才。其实今天啊，我们跟大家盘点的这几部影片哈、啊，都是一些在各个领域可以说站在人类历史顶端的人。但是我们看啊，在从这个影片当中，我们也可以去大致的还原一下他个人的一些，比如说情感生活呀，或者是他跟平常人一样的生活他是怎么过的，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天才啊，他好像这个思维的方式啊跟平常人就是 确实是不一样， 对吧？是吧， 确实是不一样。要不然人家怎么能做出那么多发明呢？ 对 对， 所以说我们记得啊，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是不是那样啊，在20多年前，反正我们小的时候一问啊，老师问说你的这个长大之后的梦想是 什么？当科学家。 当科学家。结果呢看完其实这几部片子之后啊，就觉得哎呀妈呀， 还是别当了， 太天真了。小时候简直太天真了，科学家真不是那么好当的。 是不好当。 对，尤其是这种啊站在顶端的科学家，他一定是需要自己一定的天分的，而这种天分可能很多很多情况之下损耗的就是关于他个人在生活方面的一些感性上的东西。 对，没错。 这部模仿游戏哈、啊、也是非常的推荐大家，真的一点都不枯燥。因为当时我印象我看完之后还是在影院当中留恋了很久啊，才走的，就觉得那股劲儿一直还留得非常远。所以也是推荐大家，离现在的这个时间也不算很久，2年之前2015年的一部电影，而且是卷福演的，关于这个整个的人物塑造哈、啊、也是非常的到位的。这部影片在当年也是获得了很多奥斯卡奖的提名，比如说最佳导演、最佳影片还有最佳男主角都是提名了。最终获奖的哈、啊、是获奖了第87届奥斯卡的最佳改编剧本奖。 是的， 就是说今天我们排在榜单第三位的这部影片叫做模仿游戏啊，马上呢来到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二位啊。为什么这部影片能够排在榜单的第二位呢？就是因为他讲的这个科学家实在是太厉害了。他就是霍金。 对，我们都知道。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伊梦你看到霍金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特别怎么说，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奇特，是因为他坐轮椅吗？ 对，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跟正常人的生活状态，而且是他从很年轻的时候生活状态一直都是 这样 了。 对， 但是他就在一直这样生活了好几十年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探索出那么多伟大的发明来。 嗯， 对，就是探索了，给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哈，提供了那么多的可能性。 对，我觉得他太神了， 他太神了，是吧？ 真的打心眼里是这么觉得的。 那么这部《万物理论》呢，就是描写霍金的一部影片哈。但是呢，其实这部影片在上映之后，虽然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但很多的朋友其实对这部影片，他的这个评论是有两极分化的。好的一派呢，他认为这部片子是反映了霍金在年轻时候的一段感情生活，这段感情生活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很多的人可能不知道。大家知道霍金可能是关于他在这个宇宙方面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才知道他，但是他生活当中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成长起来，大家可能并不知道，而这部影片反映出了这一点，所以有些朋友觉得哎，这部影片还不错，挺好看。但是另外一部分朋友呢，就觉得你描写霍金这个人，把他那些伟大的成就全都放在一边，作为一种这个辅助的材料来用，而主要是描写他青年时候一段感情生活，觉得把这个人物的主题啊有点浪费了，或者说给他做的有点轻了。你是怎么觉得这个问题的？如果让你来看的话， 就是 你是不是还会挺希望看到他恋爱生活的？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更想看霍金，就是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克服困难走向成功的。当然这个我觉得这部影片的话，因为我没有看过啊，就是如果他整个的主旋律是爱情的话，我不是很喜欢看。 你也是属于不是很喜欢看那一类的。 也不是，就是得分电影。像这种的话，我觉得不要主旋，就是它可以牵一个线头，就由爱情牵一个线头这样出来，然后再讲他生平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你对于他 其实生平， 就是你对于他如何啊，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碰到了哪些问题，以至于到后来他和那些伟大的研究成果之间的这个联系是怎么打通的，你对这点是比较关注的。 对， 而不是说这部影片单描写他跟这个女孩之间是怎么样的，是吧？对，所以呢这部影片啊在上映之后也是获得了这个不一样的评价。那在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来准备了一段万物理论当中的片段哈，同样呢也是万物理论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叫做 By Your Side。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万物理论当中的乐曲，来共同的回顾一下这部影片。 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万物理论》这部影片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哈，叫做 By Your Side， 是的， 就是用翻译成中文哈，应该叫做站在你身边。其实这部影片刚刚我们在放这个片子的时候啊，我们也在说，其实描写的虽然是霍金的一段感情的经历哈，但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部影片来了解啊，在我们真实的历史当中啊， 对， 有过一个曾经站在霍金身边的女孩，而且为她真的是牺牲了特别特别特别 多。对， 因为其实这部影片当中就是从霍金开始被查出患上这个 四肢麻痹 的叫卢加雷氏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年仅21岁，应该是与跟他在剑桥上学的时候 是 就被查出了有这个病，而且 这个时候他正在和这个简 对 谈恋爱， 对简王尔德就是他的这个在影片当中的这个女主角，两个人正在恋爱，然后被他当他被查出了这个患病的时候呢，而这个女孩其实并没有说放弃他， 对， 而是坚定的跟他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一直在照顾的。虽然两个人后来又因为种种原因而分开了，不过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女孩在这段感情当中对霍金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对，特别多。刚才听陆伦说的时候，我都要哭了。 对，是不是这种情节还是比较容易切中女孩的点？ 对对， 对吧？ 对， 尤其哈是面对这么一个全世界可能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是 我们如果有幸哈这个。有一段跟他相处的经历啊，相信不只是对他的女朋友或者说他曾经的这个伴侣来讲哈，哪怕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可能都会觉得是很宝贵的一段机会啊。这也是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第四部影片，也是排在我们榜单第二位的一部关于天才的电影，叫做《万物理论》。那马上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电影排在榜单第一位的电影叫做 也是最后一个 叫做《美丽心灵》。这部影片当中同样描写的主人公也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叫做约翰纳什。我不知道伊梦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我听说过，因为他是一个， 因为你是学理科的，所以你听说过。 不，因为我数学不是很好。 你数学不是很好？ 对，但我 然后你 我听过他，对， 因为你数学不是很好，所以你会经常去，比如说拜一拜他，是吗？ 没有，就是因为我的同桌他数学特别好，经常帮我，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一下，就是经常会提到一些什么数学家呀，什么什么，就会有他。 没错哈，这个约翰纳什真的是在现代数学发展史上是拥有非常非常高地位的一个人，包括他所创立的叫做博弈论，在今天啊我们整个的数学以及经济学的整个的模型当中是起着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的。而《美丽心灵》这部影片其实也是关于他的一部个人的传记片哈，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找到了一小段关于《美丽心灵》当中的主题曲，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小段歌曲，来共同的回顾一下这部诞生于2001年的影片，叫做《美丽心灵》。 听到的是来自于《美丽心灵》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 All Love Can Be。 这部电影呢，刚刚我们也是为大家介绍，是讲述著名的数学家约翰纳什生平的一部片子。其实纳什他本人呢，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几位天才的科学家一样啊，也是在生活当中啊是很不顺利的，而且受到了一些疾病方面非常大的困扰。 没错，他小的时候就很孤僻，而且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也不好，被老师认为是一个学习成绩低于智力测验水平的学生。 这不是我吗？ 而且比如在数学上，纳什非常就是非常规的这个解题方法就备受老师的批评。 这不就是我吗？我一看 你是吗？没看出来、 我小时候老师就经常骂我，你怎么那么笨呢？难道我也是一个天才？其实 还没发掘出来呢， 没有被开发呢，但是呢，说这个纳什哈，在慢慢的这个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是逐渐被挖掘出了在数学方面很多的这个天分哈。最后在21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叫做《纳什均衡》的毕业论文，也是奠定了几十年之后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 基础 啊。在21岁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他发表的21岁的时候是一篇博士论文，他21岁就已经成为一名博士了，而且整个的纳什均衡这个理论哈，应该是在今天的经济学界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但其实就是在他迈向学术巅峰的时候，他又受到了疾病的困扰，这个不是关于内向的问题，而是另外一种更严重的问题， 精神分裂症。 对啊。 也是一个心理问题。 对啊，是精神分裂症。因为在这部影片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在《美丽心灵》这部片子当中，就展现出了纳什很多关于精神分裂症方面的一些片段。 是的， 他经常会在幻觉当中跟另外一个自己来交锋。其实这个呢是运用到了一些艺术上的处理的手法，可能他本人的感受并不是这样的。 对， 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病症呢也是给他的整个学术研究啊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但其实最令人惊讶的是，纳什在这种病症的折磨之下，其实还几十年如一日的一直在坚持做自己 的努力， 对理论研究，终于是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个至高无上的奖项。对，其实我在当时应该上高中的时候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就立志要成为一个数学家。 结果在哪个学校 呢？没想到最后坐在这儿成为了一名跟大家在下班的时分聊天的主持人，我觉得也不错，也不错。 对对， 因为毕竟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天才他们都有可能这样这样，可能这样那样的啊，在这个性格方面、生活方面可能的缺陷 不顺。 对，但是呢，作为某一个领域当中站在最顶尖的那个人啊，我们还是要向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来表示我们的敬意的。 敬意，对，学习也要去向他们学习。 没错，尤其是像纳什这种在病症当中啊，还要继续去坚持研究的这种精神啊，真是值得各行各业的朋友啊， 没错， 都有一个很好的借鉴。那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马上来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榜单，那些关于绝世天才的影片的排行榜。92火力榜之那些描写天才的电影，第五名社交网络。第四名，心灵捕手。第三名，模仿游戏。 第二名万物理论。第一名，美丽心灵。 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酒吧活力榜的榜单啊，希望能够对大家这个观影的体验带来一些有用的参考。 嗯，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活力酒吧。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 嗯，我是论论， 我是一梦， 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